组，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汶川成了与世隔绝之地，没有任何消息。于是进军汶川变成了一部最悲壮的抗震救灾的史诗。恶劣的天气成了黑鹰的拦路虎，同样地面部队也受阻了。此时人挤人的车队在地震余波中像玩具一样驰行，王毅觉得是有劲儿使不上，急得眼珠子都快要弹出来了。但是大地才不管你，照旧发挥着他的淫威，老天爷也跟着起哄，大雨倾盆。天开始黑了，李亚洲和王毅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目前形势的严峻性，他们既要求驾驶员提高车速，又提醒驾驶员注意安全。坐在指挥车上的李亚洲副司令和王毅参谋长一边注意观察道路，一边指挥车辆前行。车轮转动在加速，他们的心跳也在加速。时针指向20时，又是一阵大雨来临，而且不可遏制的越来越大。此时李亚洲副司令的队伍快抵达米亚罗，然而就是这个曾经风景如画的地方，塌方将前面的道路阻断了，队伍无法前进。李亚洲跳下车，搬起一块石头，一挥手说，就是用手刨也要刨出一条路来。官兵们第一次见自己的副司令如此狰狞，所有人立即行动，搬石头铲泥土，奋战近1个小时，一条可以通过车辆的道路被挖出来。上车，赶紧出发。山里的夜晚特别的黑，车队紧裹在黑暗里颠簸艰难小心的前行。可是当车队行至离汶川还有90多公里的古尔沟镇时，再也动不了了。时针指向21时，不是镇中的古尔沟镇，也早已不成样子。 大片的塌方和泥石流将道路阻断得没商量，大雨催化着塌方和泥石流将情况变得更糟糕。李亚洲一面命令部队加紧抢修道路，一面冒雨步行前往现场查看。看到道路损坏严重，无法短时间抢通，李亚洲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汶川大地震如此剧烈，灾情如此严重，肯定会有大批部队和救援物资需要运抵灾区，道路中断无疑卡断了灾区人民的生命线。无论如何都要抢救出一条生命线来。李亚洲决定立即组织当地民兵抢修道路，先从古尔沟向李县贯通，待抵达李县后再组织民兵从李县向古尔沟抢修，双向全力以赴，一定要为救灾部队的到来争取宝贵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我们一刻也不能停留。一贯决策果断的李亚洲又做出了一个他从军36年来最为果敢的决定，步行，不管前面是乱石还是泥泞，徒步走进汶川谈何容易，且不说这将近100公里的路程，就说这夜晚，这大雨，这飞石，这深不见底的深谷，走这样的路需要体力、勇气和精神。但是这一切李亚洲举重若轻，他又是一挥手，操着浓重的四川话说，没啥不得了，跟着我走就是。队伍根本不需要动员，当李亚洲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全体官兵都明白了他的决心。李亚洲一个大步迈出，全体官兵迅速跟上。夜越来越黑，雨越下越大，黑暗之中人的听觉变得更加敏锐，山体滑坡的声音背后还有山体内部的喘息与共鸣，江水在耳边咆哮怒奔，就像在与山争执。沿着被震塌的山路而行，脚下悬崖崩塌，回响着呜呜风声。有的路段官兵们只能从公路防护栏外面近一尺多宽的边缘通过，但大家还是能够敏锐地判断余震抖落的石头、石块和泥石。这个声音让人把心揪到了嗓子眼。李亚洲他们刚刚小心地爬过一片塌方，身后突然一阵隆隆巨响，半步之遥的身后又是一股泥石流倾泻而下，有人被气流冲倒，有人被飞石击中，李亚洲也重重跌倒，谢天谢地没有人员伤亡。大家扶起李亚洲，将军一笑说，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可是用电筒回头一照，大家惊出一身的冷汗，泥石流已经淹没了他们刚才走过的地方，如果再慢半步可就全军覆没了。特别的意志力，特别的艰难，已经让官兵们没了恐惧和畏惧。要命的是手电筒没电了，在这黑茫茫险象环生的地方，这可怎么走？途中遇到的老百姓也多次警告说前面危险，但是李亚洲仍不改初衷。李亚洲说，汶川情况未明，我们必须马上赶到，队伍急行军不能歇，否则一坐下就不想走了。越接近震中区，危险自然就越大。在一次余震中，一块乱石飞来擦着李亚洲的帽檐，掉在他的脚下，后面的人都吓了一跳。不少人觉得在黑夜里走太危险，建议就地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天亮再走。李亚洲鼓励大家继续前行， 他说，要是真正的战争，能允许半途而停，条件变好再出发吗？李亚洲和王毅的部队几乎是从同一个方向向汶川急进，而此时受命指挥麾下部队参加救灾的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军长徐勇几乎将手中的灾区地图划破了，一道道的红线划过，怎么才是通向镇中汶川可能的路线呢？这位曾经在枪林弹雨中经受过战争磨砺的军长，这位曾经在国防大学学习深造的现代指挥员，深深地知道部队早一分钟到达灾区了解灾情，党中央中央军委就可以早一分钟制定出决策方案，灾区人民就可以早一分钟获得重生的希望。责任、使命、良知、义务加在一起，如火焚心，不能就这么等下去。派出部队，徒步进入镇中区。徐勇当机立断下达了这道命令。接到这道命令时，奉命奔赴汶川灾区抗震救灾的该集团军红军师炮兵团正开至都江堰。徐勇军长强调，先遣队要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最早的时间到达，迅速查明灾情。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22时08分，炮兵团副参谋长杨卫东带领21名战士组成先遣队，携带少量的水和干粮，还有一部卫星电话，冒着滂沱大雨徒步向映秀进发。很快他们就消失在浓浓的黑色雨幕之中。于是三支队伍从两个方向向镇中汶川挺进。杨卫东的突击队行进7公里后到达进山路口。为确保人员安全，杨卫东将队伍分成3组，一组带路，一组随行，一组收尾，沿岷江左岸攀行。此时震动的山体不断出现泥石流滑坡，巨大的石块轰隆隆地往下滚。没有指南针，没有开路工具，没有照明设施，杨卫东带领突击队攀着山体，抓住公路边的栏杆，顶着强烈余震艰难前行。到达紫坪铺电站后，电站职工告诉他们，山路早就被毁，要继续前行必须翻过电站的拦水大坝，最高处156米，总库容可达 11.12 亿立方米，经历了8级地震的大坝似乎依然稳固，就像用一种岿然证明着人定胜天的偶然。稳固也罢，危险也罢，这种情形之下的杨卫东几乎没有经过思考，带头快步向大坝爬去。但是刚一到大坝边上，让人望而生畏的情景就显现在眼前。大坝的围墙上布满常见而有效的防护，满是固定着的碎玻璃，根本无法攀爬。3级士官张成勇用手电照了照，发现围墙外就是悬崖，看不到底，根本走不过去。天色一片漆黑，脚下的泥泞道路虚虚实实，但是灾情命令责任让突击队员们无暇考虑困难。同志们，咱们今天就要拼命往前冲，一定要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大家别怕，跟着我走。说完，杨卫东深吸一口气，猛然跨步抱住围墙的拐角，手指紧紧地抠在砖块的缝隙之间。随即杨卫东伸出左脚探了探，一脚果断踩下去， 万幸的是脚刚好卡在墙边的一块大石头里，他将另一只脚顺势往前一跨，悬在半空中的身子霎时敏捷地翻了过去。胆大心细，沉着冷静，22名军人终于先后翻过大坝，脚底踩到了泥土，大家才感到了刚才那一幕的惊险。接着杨卫东命令全体队员不要松劲，继续赶路。小分队风雨兼程继续前行。在前面我们说到，李亚洲的队伍与王毅的武警部队在同一方向向镇中汶川急进。就在李亚洲的队伍离开古尔沟镇4个小时之后，王毅的队伍于13号深夜1时也到达这里。到此时，这支队伍已经快速行进9个小时了。这是马尔康通往汶川的唯一道路。不过这一关，他们无法到达镇中汶川。4个小时前发生在李亚洲他们身上的一幕，此时又翻版在了王毅他们身上。严重的山体滑坡堵住了前进的道路，被砸烂的汽车横七竖八地翻在路边，像捏扁了的易拉罐，遇难者的遗体惨不忍睹。由于当时已是深夜，是连夜前进还是天亮再走，艰难的抉择摆在参谋长王毅的面前。王毅意识到前面将是一条险象环生的生死之路，会有无数的塌方、断桥和泥石流，但他更想到这又是一条10万火急的救命之路，他连着无数废墟下的焦急、渴望和呼唤，连着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紧揪着的心，他们只有一个抉择，那就是以最快的速度，用最短的时间赶到汶川。生命大于天，使命重如山。关键时刻，王毅果断决策，绝不半途而废，徒步进军汶川。让我们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顿生敬意的是，三支队伍不管是指挥者还是普通士兵，在生死时刻表现的都是如此果断、勇敢，体现了军人本色。王毅决定，车辆和重型设备留人就地看管，现有人员分成2个梯队，第一梯队200人由党员和骨干组成突击队，携带必需的压缩干粮、水和抢险工具，徒步前进，不惜一切代价，排除一切困难，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汶川。其余官兵合成第二梯队，就近转入澧县抢险救灾，随后开赴汶川。巾帼不让须眉，官兵们争着要上，10名女兵一听没有他们，就跟王毅急了：参谋长，我们也是战士，受伤的群众更需要医护人员。王毅同意了女兵们的请求，他们大多是医护人员，抢险救灾现场他们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是他们能经受得了这非同寻常的考验吗？突击队迅速完成编组，王毅对突击队员们说，关键时刻，危难关头，要豁得出来，冲得上去，就是爬也要爬到汶川，就是倒下头也要朝着汶川的方向。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王毅不停地下达命令，5人一组，10人一队，拉大距离，快步前进。此时路上到处都是塌方，70%以上的路面损坏，桥梁全部被毁，加之连续的大雨，救援人员迎着6级狂风，每前进一步都十分的困难。伴随着频发的余震，顶着不断滑落的巨石， 穿着被大雨淋透的衣服，突击队员们艰难地向汶川开进。这里太危险了，这里已经无路可走了。在刚刚地震过的山坡上，官兵们一边用铁铲清障，一边艰难地前行。震后的黑夜里充满着莫名的恐怖，大雨还在下，雷电带着骇人的巨响撕破天空，耳边不时传来山体滑坡的隆隆声和巨石滚落到核心的巨大撞击声。大雨浸泡后的山坡又陡又滑，稍不留神就会失足跌入脚下的峡谷。为了鼓舞士气，王毅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注意安全，每小组最后一名战士负责观察地形，小心山石滑落。在通过一处危险路段时，走在他身后的通信参谋何亚国发现一块大石头滑落下来，大声疾呼：参谋长快跑！王毅闻声猛地向前跨出一步，就在同时一块大石头从山上滚落下来。王毅回头一看，石头的落点正是他刚刚停留过的地方，又一次死里逃生。有惊无险，大家的手里都暗暗地捏了一把汗。冲过这个险段后，王毅让部队慢下来喘口气儿。这时王毅想应该给老婆孩子留句话，就在手机里给女儿写了一条短信：女儿，爸爸正在去汶川的路上，走的时候没来得及告诉你们。如果爸爸回不来了，你一定要坚强，要替爸爸照顾好妈妈。 快跟上，不要掉队。 夜幕中，突击队员们每组一把手电筒，在微弱的光亮下踏着泥泞勇敢前进，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退缩，没有一个人掉队。就在王毅他们到达古尔沟镇后15分钟，即13号深夜1时15分，一条信息让人们兴奋起来。通过近11个小时的努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府副秘书长、州应急办主任何萨与汶川县县委书记王斌终于通过卫星电话取得了联系。王斌哽咽地报告：汶川县威州镇棉丝镇农民群众的房屋大部分倒塌，汶川县城部分房屋倒塌，大部分房屋出现险情，县城30000余人在避难场所不敢回家。地震震中的映秀、旋口、卧龙三镇至今仍无一点信息，通信交通完全中断。王斌还报告，汶川急需通过空投方式解决帐篷、食品、药品和卫星通信设备，急需医务人员空降到现场抢救受伤群众。幸存的汶川县县委书记王斌在电话中艰难地传出了一线生的信息，让大家感到了汶川的脉动。但是这太微弱了，而且稍纵即逝。此后又是漫长绝望不安的寂静，寂静的令人窒息。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此时此刻，三支队伍在与死神赛跑，杨卫东、徐勇、李亚洲，他们谁能最先到达汶川呢？在这一路上，他们又遇到了哪些艰难险阻呢？明天同一时间，